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啊，应该是我非常荣幸见到了，我非常崇拜的一位记者偶像啊，蒋小凤，小凤大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好简单，真的是特别符合小凤的性格，我觉得上次。当年哈，应该是当年了，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当时这个起风号去 三年之前， 差点登上了钓鱼岛。那次回来呢，当时我们也做了一期节目，而且呢，当时是我跟朱明启两个人在这儿主持。你知道，主持完我们俩就在私底下开玩笑说，朱明启老说，哎，小峰是我们校友，是我们行外的师哥，就特别自豪。我说你看人家讲话就特别克制，就有一就是说一，他不会的吧他也不会跟你多说，或者不确定的话绝对不会跟你传递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我看你这个跟师哥的差距确实很大。然后他说，哎，这个我觉得你说对。所以呢，我们感觉这个是记者， 我自己成了一个参照系。 就是记者他必定是有这个特点，我觉得跟我们平常在棚里边主持节目，我觉得那个表达方式还确实不一样。而且呢，我听很多的这个前辈就有过一个总结，他们就说啊，有三种记者最值得佩服。就第一种呢是娱乐记者，你看就那种什么风行工作室那些，每天抓那种什么里面的各种离婚啊，这不容易。你看这确实是冒着用生命在报道新闻。他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调查类的记者，是吧？经常也是陷入非常危险的这个境地，你要去揭黑，你要去跟黑恶势力。 是调查类的， 是啊， 也是深度的。 哦，对，所以就两类，还有第三类，就是战地记者，这个就更加。不用多说了，你看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其中一位他的这个身份就是战地记者。小峰也是战地记者出身，我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吗？ 在我的定义里面好像似乎是没有战地记者这一类的。因为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战地可去，只不过呢是偶尔的时候，是因为职业的需求，可能到了一个有一定的有风险系数的那么一些场合吧。情景，那么也就被打上了战地记者的标签。 但是你是拒绝标签化的是吧？ 对，我一般不太接受标签。 所以一跑完战地可能再去跑点别的，就不是这么的，怎么说呢，铁血的这么一种新闻类别，我感觉。但这个新闻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小峰来做嘉宾，就是讲到日本的这个人质。你去过这两个地方采访吗？就一个是叙利亚，然后约旦，就这次新闻的一个两个事件的中心。那日本现在看到他们基本上自己是没辙，是吧？非得要让约旦去帮忙调停和处理。那现在的消息我看约旦这边他是答应了说，IS 我跟你换一个机师，我释放你的这个女囚，你换回我的这个飞行员，类似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两个地方你有没有以前就是去过那儿采访过接触过？ 我去过约旦和叙利亚，我都去过。因为我当时去的这两个国家的那个时过境迁了，跟现在的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毕竟现在是伊斯兰国哈，在那边是大行其道的天下，所以整个中东呢都乱成一锅粥了。其实我也没想到，就是伊斯兰国会跟日本扯上关系。 是啊， 对， 大家都想不到，觉得亚洲，而且是日本，它应该是没有什么伊斯兰穆斯林的这么一个国家，它为什么也会扯上关系？ 对，从历史上来讲，的确是日本，你从地理位置上也是可以说是孤悬海外，它是偏于一方的，对吧？它跟遥远的中东穆斯林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的关系。古代的中世纪的时候，应该说是日本人民族和这个穆斯林的交往可以说是零吧。 对 对，后来只是那个航海大发现，那个造船技术这个突飞猛进的时候，可能日本跟外面的世界有了一些更多的联系。后来我觉得更多联系是日本和在战后，因为它是属于，因为它是能资源比较缺乏。它需要伊斯兰国家那些能源，对吧？我们知道在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大部分都是能源大国，所以从客观上来讲，从政治上来讲，日本跟 他们这些国家的基本上都保持比较良好的关系。但是那、像塔利班呢、伊斯兰国是属于另类的。对， 就是孤口母斗，就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是吧？ 是孤母斗。 哎，你看这次日本的他的一个动作哈，之前不是号称说要给2亿美金吗？ 嗯， 那日本方面就是不给。但后来呢，你又发现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跟英国、美国还不太一样，就是显得没有那么的坚决，就感觉上他也开过几次发布会，而且国内的舆论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就是可能也非常体现日本的这种国民性格。你看这次两个人质、 嗯、 一个呢是我感觉上有点神经质的，是吧？就那个汤川、 嗯、 汤川他自己在国内可以说是一个 loser， 他又离婚又失业是吧？他就是一个就也他也是孤魁母的，我不知道他想干嘛的那种、嗯、他自己说跑到叙利亚我要去找去那种什么灵魂之旅。但另外一个就可能跟您的身份就比较接近的战地记者，他的这个故事也特别传奇，据说他是为了去帮助这个汤川、 嗯、 后藤是吧。但是呢他们两个你看，第一个这个汤川被砍头之后呢，他的视频发布，日本人反应很奇怪，他的父亲居然说我儿子给大家添麻烦了，我要跟大家道歉，而不是说啊政府你应该怎么千方百计去营救啊，我们你看国家遭受到了这个外敌入侵之类的，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都没有。他反倒是觉得哦对不起给他添麻烦了，就这个特别奇怪。但是现在后藤是仅剩一个人质之后，你看到日本社会的舆论他又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又希望政府可能强硬一些。你看他的母亲是吧，一天到晚的在那个希望鼓动政府再去进行一些更加积极的动作，就这个我们看不太看不懂。就是我 从那个后藤这方面来讲呢、嗯、你如果把他作为战地记者来定义啊，或者说是他是想本着就着这个同胞的这种意愿到那边去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他可能是越线了、 哦、 因为伊斯兰国或者是叙利亚那边的战乱情况，日本政府应该也都是打过招呼的，不要说日本政府勿谓言之不预，都已经打过警告的。 嗯， 那么你越了红线以后，其实他是在做一个靠近的动作啊，就跟我当年那本书里写的一样，靠近，我做一个推销。 没问题。 因为这个靠近并不一定是抵达。 嗯， 那么你可能在这个中间有那么一条红线的，你可能越过这条红线以后，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找回来。 嗯， 我觉得可能是后藤是属于这一类的。日本政府现在他要做的，因为目前考虑到信息的混乱性，我们也不好直接的判断到底应该是哪一条信息是准确的。 嗯， 但是应该说是各有各的考虑，各有各的算盘。那你刚刚讲 就是说约旦和日本是吧，还是后藤？ 我觉得日本和约旦应该是各有各的算盘的。 嗯嗯， 对吧。那日本方面对他来讲呢，他是希望，曾经提过因为那个伊斯兰国提出来你日本要放人质的话拿钱来换， 嗯， 钱换人，对吧。那约旦方面呢是没说钱呢，是 人换人， 人换人。 嗯， 那么现在又把那个原来提出来的说是一换二或者二换二，很多元素都混杂在一起了，没有完全的分清楚。 嗯嗯， 对吧。那么约旦的要价是他的空军飞行员。 嗯， 空军飞行员是什么身份？你如果说交换还有一定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你可以把这个空军飞行员看成是战俘。 嗯哼， 在约旦政府手里的那个女的人质，那个女囚， 对，她是个恐怖分子啊。 伊斯兰，你可以把它定义为恐怖分子，嗯，是站在正常的一个政府或者说是这个个人的一个立场上，你可以把它定位恐怖分子。但是在伊斯兰国看来，它也是战俘， 嗯， 所以说是他们俩的交换是战俘和战俘。但是日本政府不一样， 嗯， 这两个不等价的， 嗯嗯， 就是说，它的性质方面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以人质普通的一个记者的身份去以金钱做一个交换的话，那么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道德风险呢。 嗯， 这个也就是美国反对的这个原因之一吧。 嗯， 好，这个越说越复杂了哈。那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放听众互动，如果你想表达意见的话，在内地可以拨打400-200-9000，向听众的18-72-346。我们先稍微喘口气儿吧，等一会儿看看大家有没有意见想发表。主要就是大家觉得日本下一步该怎么办？就现在他的这个态度，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正常的或者正确的处理人质事件的态度？好，我们三句话新闻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 你看新闻， 我们帮你看透新闻。 只有法治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 法治理念的重新洗脑。 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赚的肯定比现在多。 我非要把自己防丑立大半，我 才不要。我没有钱，我不要脸。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敢想敢问敢言， 深度广度尺度， 我们以犀利定义三 D， 定义三 D， 我们用思辨突破樊篱， 突破樊篱。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那今天跟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是凤凰卫视的著名记者蒋晓峰。那我们刚才说到哈，现在日本处理这个人质事件，他也是非常的伤脑筋，因为按现实来说，他自己确实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去跟 IS 打交道，他必须得去依靠外力，比如说约旦。甚至之前有人建议说你干脆找土耳其吧，因为土耳其他确实处理人质他们有一套，就是去年我记得是49个人他们都能把他安全接回去。所以这个方面哈，我们就会非常关心，就日本他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做。那刚才也是给大家留了电话，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200-9000，向听众的18-72-346。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不是每天都会开放 call in 的，如果大家有非常想表达意见的地方呢，请现在你就打起电话来。好，我看看，哎，赵先生，我们很想念的赵先生打进来了。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好，谢谢。来说说这个日本 日本人该怎么办，要是想解救人质的话。 我先那个先说点那个题外的话。 又来了。 完了那个什么，咱得实话实说，没了以后我这个有一段时间还真不适应，是吧？ 是吧？ 周五不说点什么觉得还怪难受的。所以今天能让我说了我也挺开心的。完了呢，我也跟那个小峰套套近乎啊。我这小峰弟你好着。 赵先生 是 我们特别热心的一位听众，就以前有话直说的时候，他竟然每天都会主动打进来，特别感谢他。今天我也提前，我们在三立化新闻那微信群里面我也跟大家说了，我说今天我们棚里的嘉宾是蒋晓峰啊，大家都很欢呼雀跃，所以我估计这是您吸引他们打电话来的很大的原因之一。 是你的这个节目打动他来了。 来继续赵先生 啊。而且呢，小峰呢，我也是凤凰就是电视台我也看了10多年了，是吧？ 谢谢， 我也是凤凰的观众，是吧？ 嗯， 尽管你们凤凰台现在办的有点像那个环球时报电视版，但我也能理解，用最流行的一句话吧，吃凤凰的饭咱别砸凤凰的锅，刚学的。完了我就想就今天的话题说两句，是吧？ 嗯嗯。 完了我想跟你们也都是专家，是吧？我就是一听众，我想跟你讲讲，就是用大陆人的视野看这事儿，是吧？就是一件很有意思了，是吧？因为我们这地方是把日本看成敌人的，我们的央视啊，随着这个世界的发展，它要不断的变化的，不断的变化就是一个什么观点，就是你美国，就是你日本怎么做你都不对，是吧？就反而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前两天我们就说什么，你这个弄了2亿多给那边什么约旦之间反恐，是吧？我们这边专家就说你这什么意思，是吧？就言外之意的，就是说你跑那儿去给钱去，要跟我们中国就有点那个撒钱，就是吧？这种是吧？让给我们没面子，是这种观点，是吧？结果呢，这2亿呢没成完以后呢，现在又变了，又说现在不是又说要换人质吗？完了马上又说什么你要给了人质，是吧？你呢绝对是你还反什么恐向恐怖低头，你要不给人质呢，那你就说如果不换呢，这人质活不来，那好，日本人民也不干，日本人民已经游行了。其实我估计可能就那么100人在这儿，但我们这报道可就不是了，是吧？就很大了，是吧？就是说 永远要给安倍难看。如果成了这种情况，以后在大陆是不是就有点荒唐了，是吧？ 哎，您自己什么想法？就是您觉得你像安倍，不管什么怎么报道了，甚至有人你觉得有点是蓄意的去怎么样去对他政府的形象进行某一些的渲染哈。但是您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对于这个人质事件，他到底该怎么谈，要不要谈？咱们 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有一次咱们这有电台开完有话直说，你不是都爱请一些专家吗？ 嗯， 专家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特有道理。他说只有在中国啊，观点特别多，是吧？说你要到了美国呢，基本都是一种观点，是吧？就是说不会有那么多观点。这样我就特别能理解什么，就是在美国人家资讯透明，大家都是一种价值观。你这报纸在那胡说八道、不贴谱的事儿瞎登，是吧？人家自然就不看你，所以大家的观点都差不多。那在我们这儿呢，肯定就是各种观点就比较多了。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就是一种主流的价值观，跟小冯刚才听完也差不多，战俘交换多少呢？在这里呢，就说这 IS 的有点恶心美国、日本吧，或者约旦，是吧？让你觉得挺没面子的。我在战场打不过你，我这儿恶心几下，我就觉得也就是这到这步了，或者呢，就讲话战犯就换战犯， 嗯， 而且呢。可能呢 ，IS 有点讨好基地，是吧？就是说前两天不是闹崩了，拿这事儿说说，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但是我就觉得，考虑到什么呢？这要在我们国家要绑架是中国人的话，你记得吧？原来绑架菲律宾的时候，咱们老百姓特善良，都是什么招？哎，咱把钱先给他，完了以后通过银行什么再把他给抓着，是吧？基本都是这路子。后来我就说，咱们这种教育哈，他都不知道什么叫规矩。人黑社会也讲规矩，不是说你玩这个是吧？ 哎，赵先生， 我 小峰大哥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我觉得这个话题已经延伸的很远了， 对， 已经很远了。是这样，我觉得呢，因为现在国际上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当事方或者当事人没有中国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媒体或者说是我们的读者观众啊，都会有一种条件性的反射，就是会有一个联想，就是说跟中国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如果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之后，中国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哈。我觉得这也挺正常吧，这个也无可厚非的。 对， 就这起事件来讲呢，如果说这个人质哈，我们还是说回到话题本身，如果这个还只是简单的一个人质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个绑匪的事情，那么和中国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之所以刚刚这位嘉宾也谈到了，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高调的一个关注呢？因为这个其实已经涉及到日本政府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行动了。 嗯嗯。 那么它的一个逻辑链可能也会比较长了。也就是说，那它的起因就像媒体报道的一样，就是日本捐助2亿美元啊，帮助这个西方去反恐。那么可能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对吧？ 嗯嗯嗯， 因为其实这个人质呢在伊斯兰国手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是安倍的宣布呢触发了啊，这起事件，点了一个导火索。那所以安倍政府的他的一个逻辑呢，就是说日本的国民之所以在海外他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自卫队呢没有能够有机会发挥他的一个能力。所以他的一个想法呢，我也是就认同国内的一些观点，就是说他是想借船出海啊，借人出海。 嗯， 那么如果是没有任何事件出发的话，他强推一些比如说是接近自己基地自卫权呢，这样的方式呢，他可能会迎来更多的这个争议。 嗯， 他现在想法还是想把好事把坏事变好事。这个坏事呢，看怎么定义，对于人质的家属来说一定是坏事情，人头落地一定是坏事情。那么这个好事呢，他有一个盘算的。如果能够借机推动这个集体自卫权，甚至于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的话，这个的确是需要引起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个高度警惕，不仅仅是中国了，甚至是美国了。因为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一个更 大的一个衍生的话，甚至他会在那个和平宪法的问题上做文章。 嗯， 那么这个其实是根本上动摇了美国在日本的驻军的这个法律依据了。 嗯， 所以说日本这方面如果他有真的有深层次的考虑的话，跟美国的利益也是不一致的。 嗯， 所以这个之所以这个话题会延伸为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关注的话题，我觉得这、 哦、原来逻辑在这儿哈。好，马先生，哎，这个赵先生，您还满意吗？ 我还得再加两句 啊。 他就是蒋先生说的，这是凤凰的逻辑，欧阳四的逻辑。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真是几千公里打，我不愿意再重复这些，是吧，蒋先生？因为还能让我们老百姓说一点实话。那我反问你，如果这次绑架的是俄罗斯？车臣绑架了俄罗斯的是吧，或者绑架一个法国的能怎么样？再说日本自卫权这事儿不是忽悠老百姓吗？跟老百姓有多大关系？人家国家院有军队正常，你老拿这事儿说煽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最希望的跟中日人民友好，搞那个自贸，搞好那个中日韩自贸区，那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这好，为了反对我们，把他，我一定说把他列为了敌人，那你就挑毛病吧。就是美国人、苏联人，就当年我们反修的时候也是，他干什么事都是坏蛋，他们干什么都是坏蛋，是吧？我相信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而且呢，日本那个安倍呢，要违背日本人民利益的话，人家也不会选择当这个总统，是吧？因为他是民选的，他会一定自民党会考虑他执政。您谢谢我这话说的冲点能忘理解，我也能理解。你不刚才说了吗？你们也不愿砸凤凰的锅，太理解了。最后我给你讲个真事儿，我是个球迷，前两天看中国队朝鲜，因为我爱看那个郝海东和那个黄健翔的解说，结果在比赛之中呢，中国队赢进了球以后，郝海东就高兴了，他居然胡抡了一句什么，说我们这足球就应该走职业化，要有普世价值，这要民主法治，那不是美国的，那外国的，中国也是这么干。就因为他这样，结果下半场前15分钟就没让他解说。好赖的是啊，他在那个是电那个搜狐里没抓着。 好， 要 赵先生，哎，我觉得咱的话题说的有点太远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价值观太可怕了，是吧？没有这种普世的，我得不让说，行吧？谢谢，给您找麻烦 了。好，谢谢，哎，谢谢， 啊、谢 谢赵先生。哎呀，小芳还想 从人质到中国足球， 对他， 嗯， 他确实想象力也演讲能力特别特别的丰富。 我觉得这没关系，嗯、就是说，对特定的事情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有他自己的一个评判的方式， 没错， 都没所谓。只不过呢，我更看重的是在这个事情背后的他可能发酵的一个方向， 嗯、 可能事情。可能会往怎么样去向，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一个一个在超出了一个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地区的一个效应。 嗯， 因为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个宏大的一个逻辑，宏大的一个方向， 没错。 所以的确你要考虑到一些细节的问题的。就像于就比如说你说这个人质，那么最直接的关联方可能就是家属本身，对吧？家属或者说人质的本身。但是之所以这个话题为什么大家那么感兴趣，因为它背后的逻辑非常的复杂，而且现在呢我们掌握的信息也不敢说100%的准，甚至从日本方面传过来的信息我也不敢确定，因为现在日本方面基本上是依靠的约旦政府的、这个、 信息发布。 他们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 嗯嗯， 对，因为他日本政府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独立跟对方去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能力， 嗯， 他们是没有了。但是，日本把这个自己的人质呢跟约旦的飞行员做一个捆绑，其实他应该考虑到一个约旦所处的一个位置， 嗯， 因为你刚一开始问我的时候有没有去过约旦、叙利亚这样的国家，我去过，约旦所处的位置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如果拍拍手一走两散的话，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厉害的关系，因为他就像我说的，他是地处东亚， 嗯， 对吧？他应该说是在四面环海的，天然上它是一个防护层的， 嗯， 但是约旦怎么样？约旦是所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他跟叙利亚、跟伊拉克、跟以色列、跟沙特接壤的，他既要处理好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跟温和穆斯林的关系，跟处理好跟极端穆斯林的关系。如果在那边发生一些事情的话，首当其冲遭殃的是约旦呢。 嗯嗯， 对啊。 好，我们又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来哈，再来跟他交流交流。尤先生好。 哎，你好。 哎，尤先生你好，久等了哈。来，日本的这个人质事件，想听听你的意见。这边我们棚里面坐的嘉宾是凤凰的记者蒋小峰，那要是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小峰也可以来帮你解答，跟你交流。 啊，我就是，其实我今天知道蒋小峰要来，所以说我昨天联系我，其实是想对这个蒋小峰表示一个敬意，确实是那个钓鱼岛的那件事情。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 当然我是对钓鱼岛这个，其实我没有一个明显的立场，但是这个但是我对这个一个记者的这个行为，我确实表示敬意，就是这个另外就是说，日本这个人质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我在想，如果说咱们要把它上升到这个人性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只是说政治上考虑的话，我觉得日本可能说这个人质他处理掉，就算那个 IS 把他处理掉的话，应该是问题也不大，反而可以把那个集体自卫权可能有一个促进作用。当然是不处理嘛，哎，那不杀嘛，当然更好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杀了没有，现在。 哎，小峰， 我的感觉哈，因为的确是现在又到了约旦那边一个他们那边还是深夜的时间吧，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伊斯兰国他的一个考虑是什么呢？他最好的一个结果啊，钱也要，人也要。这个钱呢是跟日本人质有关的，也就是从日本人身上榨钱。人也要，这个人呢他是从约旦政府那边要这个人。 他要真的要得到吗？你觉得？那如果你真的要了，是吗？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刚刚讲了这个双方手里的这个标的啊，你要首先要看他们是不是同一性质的，然后要看是不是等价的。我觉得约旦政府手里的那个女囚犯呢，和这个伊斯兰国手里这个约旦空军呢飞行员有一定的交换的这个等价性在里面。我刚刚说了，他们性质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相同的，都是那个战俘的性质。另外呢，如果这个把这个空军飞行员营救回来的话，对于约旦政府、约旦军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因为如果因为你如果当过兵的话，一个特别是一个皇家的飞行员，约旦皇家空军飞行员被人生擒，这个对于在意的或者说即将准备以后要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约旦的军队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但是你有把它能有机会有能力把它营救回来的话，对约旦政府来说是一个，对约旦的军方来说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提振。同样的话，这个也可以从那个伊斯兰国那边去理解，因为这个女囚犯的性质，她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囚犯，为什么伊斯兰国那么执着的要把她救回来？还得说回到约旦。2005年的时候，约旦不是有发生过连环的那个高级酒店爆炸案吗？那么这个策划人就是当时的这个基地的三号人物扎卡维嘛。那么扎卡维他的有几个干将啊，那么这个其中的一个干将就是来自于和这个女囚犯同一个部落的里萨维部落的。而这个伊斯兰国现在的这个头目巴格达迪呢，他本身又是那个当年的扎卡维的一个部下。虽然是那个现在基地和伊斯兰国是因为某些原因是现在是分道扬镳，但是那个毕竟还是师出同门的嘛。对吧，能够把这个女的这个囚犯换回来，你也可以从那方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也是为了救自己的战俘也是用尽了全力的嘛， 是， 对吧？ 好，那现在我们主要考量的这个标准哈，一个还是国际社会和约旦甚至伊斯兰国他们这个考虑的这些因素，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不能忽略的就是日本社会本身他们是怎么样来关心这个事件。而且刚刚我也是提到过哈，好像他们这个社会的反应让大家有点意外，你非但没有说动员 这个国家的力量要去极力的营救它，反倒你是有一种歉疚。我想这个可能跟日本的这个文化或者他们国民性也是有些关系的。那等一会儿呢，我还要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来自大阪大学的一位留学生，他呢是专门研究日本文学和这个比较文化的，所以呢从他的这个角度上，从他的这个在地性上，我们也来了解了解日本人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件的。好，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见。 乐石普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重法治、长机遇、做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我们接着讨论日本人质事件现在各方的发酵。那马上呢，我来请教一位正在日本大阪留学的中国学生，他叫做陈朝雅，他现在的主修的方向就是日本文学和比较文化。那朝雅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日本社会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理解和讨论人质事件的。 首先我们看那个日本人，他们普遍的对这件事情他们是分两个阶段的一个这样的看法有个变化。首先是在第一名人质汤川被杀之前，也就是这个要求用2亿美元的赎金来交换人质的视频在网上放出以后，日本国民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这也是让我觉得很吃惊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都觉得虽然很遗憾，但是并不赞成政府出赎金去救人。他们有一条很著名的热门的推特，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个日本普通人的想法，就是首先这两个人是并不是由政府派遣，而是出于一种个人行为去的中东地区，去的叙利亚，所以政府没有必要对他们的个人行为负责。第二，如果出了赎金救了他们的话，所有日本人的生命都会从此受到 IS 的威胁，因为对方会觉得只要绑架一个日本人，我就可以从日本政府拿到钱，这样的话从大局上考虑对所有人也是一个威胁。第三，就是日本人非常在意政府用自己的税金去做了什么事，如果政府出钱的话，用的将是国民的税金，然后用税金去交给IS， 等于说是赞同让他们用这边一笔钱去购入枪支弹药，继续进行非人道的杀戮。这一点是日本人民所不能容许的。我觉得这非常典型的反映了日本人的一个心态，就是一个人活着，不求他做好事，但是只求这个人不要给其他任何人添麻烦。就是不要给任何人添麻烦，是日本人活在自己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信条。像这次的行为，尤其是汤川，他作为他是在日本相当混得不好的一个人，他是事业失败，然后跟妻子离了婚之后，试图切自己的生殖器自杀，但是没有成功。从此，他的那个护照上的身份证上的性别写的是一个女性。这一系列的那个行为都表示这个人他本身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人。但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人，日本社会并不会去批评他的。只要汤川没有惹出这一系列的事情的话，按理说并没有人对他的人生做出任何不好的评价。但是问题是，他因为自己的失败的人生，他希望能够在中东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他到中东去参加了反政府武装，然后在战斗中不小心被 IS 的人抓住了，然后被当做了一个要挟的砝码。随后 后藤作为一个自由记者，他是一个一直同情弱者、帮助弱者的人，他的形象是非常好的。他想去了解汤川的这个事件，同时看看自己能不能救出汤川，然后也向叙利亚出发。之后由于向导的背叛，也被IS 抓住了。然后从这一系列的事情看来，日本人的一个固定印象是，就算我们可以同情后藤，但是汤川是不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是一切引发的这个根源，就是所有的原因都在他身上。所以汤川被处死了之后，那天照相的相片被流出来之后，当然非常血腥，大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震撼。但是他的父亲立刻就说了一句话，说虽然我现在心情很悲痛，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但是一直以来给政府和大家添了麻烦，非常的对不起。这句话就是表明了，可以说是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就是确实是汤川添了麻烦。我想很多人如果在中国的话，可能这件事情会被当作就是日本人比较没有人性，好像同胞之间都不够有爱，会被这样去理解。但是如果接触他们的文化的话，会发现这他们的一种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一种自律的精神在里面。并没有上升到就是人性善的问题、恶的问题，或者说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应该舍弃个人去为国家，并没有上升到这种宏大问题，只是说汤川这个人他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说他前后经过了一些变化是吧？这个变化怎么体现？ 在汤川被杀之前，按理说日本社会一方面就是对这件事情表现的比较冷漠，甚至有很多二次元的宅男去骚扰IS 的推特账号，导致对方关闭账号，他们是试图用一种搞笑的方式来稀释这种恐怖。因为正好今年是沙林毒气事件的20周年，日本人对跟宗教相关的恐怖事件非常非常的深恶痛绝，再加上日本本土是不存在伊斯兰教的，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是觉得怎么调侃都可以。但是汤川被杀之后，似乎大家意识到了就是真的有这种严重性，真的是有人将矛头对向了日本人，而且那个照片的力量实在是非常强大，非常血腥。所以大家对剩下的那个人，也就是后藤，就如我刚才所说，他本身的形象是非常好的，大家寄予了很大的同情，也开始有人呼吁要去救出后藤，尤其是后藤的母亲不停地在电视上呼吁要大家不要放弃对后藤的救援行动。所以这个舆论是有一定的变化的，就不再去调侃他了，而是比较重视这件事情。 好，这个呢是在日本留学的一位中国学生，他叫做陈朝牙。那他从更多的是日本文化这样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说，哎，日本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似乎是有别于其他国家对于人质事件反应的这么一种态度。那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我说政府你在处理这种人质事件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去考量这所谓的国内舆论，就说现在日本如果普遍大家都是这么认为，觉得你不太值得你去为了这么一个人去救的话，那是不是政府他可以以此作为他的一个盾牌，就导致他做出也许不是政府最想做的一些决定，或者他可以利用民意有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政府来讲呢，就是保护在海外的公民，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其实政府也不想自己背上太多的负担，所以他会时不时的对于一些风险特别高的地区呢发出什么旅游警示啊、警告之类的，也会对于不同的那个风险地区呢分级的。涉及到这个政府是不是愿意去救， 对，他可能救了之后我可能惹上大麻烦，或者我不利于我的这个执政啊、执政党的前途啊，会不会这么考虑？ 你很难想象出了这种事情之后一个政府会无动于衷。肯定也会想办法去救，即便是发生在美国的这个身上，他可能不会跟那个恐怖组织去做任何的妥协，但是他一定也会竭尽努力去营救。能不能营救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的原则肯定是在的，就是说政府不可能给国民的一个印象是毫无作为。因为这个事情来讲， 而且况且了这个事情呢，我个人认为是跟日本政府是有关系，有直接关系的。 嗯，就是因为你支持美国，你给了之前给了2亿，你去打人家，人家才要报复你。 对啊，后藤在这个伊斯兰国手里不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啊， 嗯， 是去年就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再发出来呢？就你如果说是这个跟安倍访问中东宣布这个2亿美元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你怎么去解释中间的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巧合呢？ 嗯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如果是因为这个人质在伊斯兰国手里，安倍的政府没有任何的作为，肯定是讲不通的。 嗯， 但是所以他现在在做的是那个危机公关，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呢，他的这个负面影响，对政府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点，甚至他想从中是不是能够渔利。 嗯，哎，我就关心他的那个 IS 他抓的那些人质，你看主要还是英国美国，英国已经砍了2个，美国砍了3个了，那这次日本，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人质的数量肯定是远远不止这7个，还有包括什么亚美尼亚什么他都抓了。所以我就很好奇他抓那些人他是有没有什么规律，就是说我看准了你哪一点，或者我抓人的这个方式他有没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恐怖组织一些特点。 如果能够抓到对他来讲是有一些价值的这种囚犯的话，或者说是人质的话，对他来说是当然是更理想了。因为如果能够有一些交换价值的， 嗯， 因为 什么人才在他们眼里是最有价值的？像汤川可能价值就不如后藤，是不是？ 我觉得日本人的价值并不是那么大 啊。 如果能够抓到跟伊斯兰国就是对着干的一些政府的，或者是军方 的 这些人，对冲击会更大。 嗯嗯， 你说了，刚刚讲了这个在伊斯兰国手里可能不止这个日本2个人质， 对吧？ 对，那他伊斯兰国被其他政府抓的人质也有啊， 嗯， 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抓到一些，比如说那个含金量比较高的这个囚犯，然后跟人质做一个交换嘛。 嗯嗯， 对吧？手里多一些标的，做多一些那个高价值的这个人质的话，对他们来说，以后也是一件方便的事情。 嗯，就是说这个事儿，我感觉哈，你政府你是有义务的，你一定是不能违背人类他有共识，你不能是违背道义的。你再怎么样有政治盘算，这个道义它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底线可能。但另外一方面呢，国民他也是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开场讲的，如果你记者都已经告诉你了，那个地方现在不适合去接近他，你为什么还要去？但是刚才陈晨瑶讲到，就尽管他已经落入 IS 手里了，可是他在国民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还是非常正面的，所以这个也让觉得很矛盾，你就觉得其实你是自己去找事儿去的。 对， 但是 这个也是我刚刚其实想问这个嘉宾的，因为我当时我看到这个这个是汤川的母亲是吗？还是那个后藤的母亲就是道歉啊，或者说是汤川的这个 汤川的父亲道歉， 后藤母 亲就是说你要救我儿子。 对，他们会日本民族可能还真的是比较自省， 比较会自省，对， 会真的是会比较自省的。而这个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我的确也比较的震惊，比较的真的是比较震惊。他会说，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添了麻烦以后呢，他会做出一个道歉。那么是不是日本的在这个支持文化，耻这个是羞耻的耻，支持文化给别人添了麻烦添了乱的话，他会自耻。那么自耻的话，比如说发展到最高境界，他可能会用比如说 自杀剖腹 借错之类的这个等等。但是呢也有一点呢，你不要忘记了，就是日本政府当年因为侵华战争，政府跟中国政府道歉的时候，就是说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 嗯， 因为他也会用这种麻烦这种词汇呢来表达，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事情。 对，所以麻烦这个词儿，它放在每个国家的它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 对， 是吧？你要放在各种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那还有一点，刚才陈超讲到，就说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事儿，我昨天跟他也聊了一会儿，他讲到查理周刊的那个事情，他们在日本人不会去特别理会这个事情，会觉得恐怖主义跟我们很远，而且我们本民族本土你是基本上跟伊斯兰的接触就是零嘛，所以他不会觉得这种危险就在近在咫尺。但这个事情过后呢就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表现出来的也不是那种 民族主义啊，或者爱国主义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一股脑情绪上来，还是比较克制哈。这个也是让人觉得非常值得琢磨的一个地方。我们再休息休息，等会儿最后呢，也可以来聊聊这个。欢迎回来三联化新闻，我是樊素。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凤凰卫视的记者蒋晓峰。那刚才说到这个日本人的特点哈，你说他非但没有要求说你要跟我这个卯足了劲儿要救人，你反倒是觉得很对不住大家，就说他这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他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他只有当我的个人的人身安全遭受了巨大的威胁的时候，我才会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的思考和反省。我怎么觉得这作为一个民主或者文明的国家，就每个人的国民，他可能就是要保持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就刚才我跟陈长阳聊的时候，他说日本人现在是非常反感，就是你以国家的名义号召民众去做什么，就这个他可能跟他历史的就一路走来是有关系的。他慢慢的去除他原本那种所谓的武士道的精神，就是汇入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文化之后，他可能国民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我现在觉得这种意识其实是好的，就你民众民就是人民，你只有我有非常具象的去衡量我个人生活的时候，你做出的这个决定可能才是比较理性的。你不是一股脑的某一种情绪去驱使你做某些的事情，是不是？ 对，就是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政府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像这个人质出来之后，其实日本人也有声援他们的，比如说我是后藤啊之类的，就是也有要求声援啊，这个他们要求那个政府去尽全力去营救他们的。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从出于人道的这个考虑啊，就是希望能够把那个处在这个极度的危险当中的人质能够解救出来。另一方面，我考虑的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是为自己或者为他们的下一代在做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安排。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我刚刚在第一趴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日本政府安倍政府他的一个逻辑，他的一个考虑在里面。那么如果一旦他的这个部队能够出海的话，那么直接受伤了，或者说承担风险更大的是普通的老百姓。你要考虑到日本的这个军人也是由普通的人组成的，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日本人以前有反对那个日本的安倍的这个接近集体自卫权的，并不是从我个人认为，并不一定是从那个意识形态上去反对他，而是说一旦这样推行下去的话，可能会危及到我的家庭，危及到我的子女。 没错， 所以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上 去反对，还是从个人主义去考虑的。 对的，这又归结到你刚刚讲的那个个体主义和这个集体主义的一个问题了。 但是你看，有的人他就个人主义，他就太过明显了。你像这个后藤是吧？我也不知道，我就特别想知道，像这种记者，他是出于什么那样的一个心理？他是真的是英雄主义过了头了，会不会？就像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比如说我再想去战地做新闻报道的时候，会不会以此为鉴啊？我更加去反思我的这个界限在哪？ 他可能也因为，如果是今天啊，就是在人质事件发生之后，日本记者再勇闯虎穴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个人英雄主义有点过头了。但问题是，他是在安倍宣布这个 之前去的 呀，他可能会以认为我以一个日本公民的国民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呢，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对吧？日本政府和这个中东的伊斯兰国或者说是基地组织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瓜葛，对吧？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高调要去打击这个恐怖主义，所以他认为他的身份是相对安全的，或者说是相对中立的一个什么，并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就进去了。无知者无畏嘛。 讲到这个，我就很好奇，他是做一个独立的这个战地记者， 它背后没有支援，它唯一的支援可能就是它的国家。你像如果咱们台派出，你好歹有公司，你有些的后方它是可以支援你，但像他们这种完全个人化的，它怎么办呢？ 这个挺常见的呀，挺常见的，就是不仅仅是像后藤这样的这个freelancer， 其他的西方的这个 freelancer 也很多， 大部分都是 我不敢讲大部分哈，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的确是因为如果是身份敏感的这个国家进入到这种地区的话，其实他们供职的媒体机构会承担非常大的压力 风险，对， 和风险， 嗯嗯，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是聘用freelancer 写的给他们供稿的话，其实更纯粹更简单，之后并一旦发生事情之后，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些法律上的这个程序需要去处理， 他们这个模式是怎么样子的呀？就比如说我写一个稿子，你媒体我投稿，你再给我多少钱，我再用我的这笔拿到的稿费再去支援我前线的这些战地报道吗？就是， 作为一个 freelancer 的话，他不一定是给一家媒体供稿，他可以给多家媒体供稿，他的这个从业会相对的比较灵活，但是如果是有他有供职的这个媒体机构的话，我觉得也有一点好处，就是说会在这个风险的这个评判上会给他更多的一个指导。 对， 当时你还记得吗？就是一个独眼的一个女的英国记者叫玛丽科尔文嘛，对吧？她也是在叙利亚被炸死的嘛，我记得。她当时供职于泰晤士报嘛，那么泰晤士报其实当时已经给他发出警示了，希望他能够在这危险迫近的时候能够出来，因为他后来考虑到还是出于太敬业， 是吧？ 所 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这个职业太入魔了， 太特别了， 太 没有办法用普通的这个价值标准去衡量某些人的选择和作为。那可能我们现在的衡量标准就是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可能这个事件哈，它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那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今天非常谢谢江晓峰来做客三地化新闻，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拜拜。